少一点比较多多看一点。 好，我们就继续上课了啊。刚刚下课时候，同学问了一个我觉得很好问题，他说这段时间啊，现在我们在过这段气啊，水火不及的一年，水又克到少阴君火。那其实少阴君火其实在我的观念里面是关系到一个人的感知力跟表现力的问题。所以你有没有觉得这段时间我们都比较笨？我跟你讲，一直跌倒是的，因为一直跌倒是真武汤症，这很明显是军火被克到了。那所以就这个小脑比较没有功能也算啊，就是那你有没有觉得最近好像讲话比较不轮转一点？有啊，好，那这样也算有克到啊，那我们也给他加一点就承认他的可信度哈。会比较懒，对，会有陷入那种什么都不想做的状态，对不对？像我明明，我跟你讲，我本来那个要教我下一个要开的日文课的课纲给易经学会了，然后呢就在家里面打开电脑说要写课纲，然后就点到 YouTube 把《甄嬛传》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然后就 要也不是选这部。 那么多可以看，然后就里面已经看过的东西，你知道，就笨笨的，又这样子，又把它看了一遍。然后呢，就那个，然后课刚交出来，就写信给易经学会理事长啊，说我这课再晚一个月再开，谢谢。是有点失智哦，对不对？这个既失这个智呢，也失这个智，对不对？最近都很不想拼呢。是不是？所以要赶快多吃一点什么肉桂附子，恢复一点，或者吃点麻黄附子细心汤，这个什么，这个是军火不足的那个什么忧郁症特效药，是不是？就是稍微发一发。但是呢，我就觉得让他克了，我继续偷懒，看下礼拜还可以看完哪一部连续剧。那再来。太阴湿土是客气，阳明燥金是主气。那金跟土呢，原则上是相生的，对不对？所以会土生金。然后呢，本来呢，是火如果够的话，会克到一点金。可是它今年又火又不够，所以就会变成它。这个精气啊，或者说这个燥气啊，可能会有过度旺盛的危险。那这个，那如果是，可是呢，土气本身是湿气，精气是燥气，这个湿气去生燥气的时候，其实会有一点对消灭的，会有一点对消灭。所以陈无泽他的说法是，这个时候的人是什么？是。寒气集体，这个我听不懂哎。就是会觉得好像这个人的精气偏旺之后，这个人常常会觉得外在的环境冷飕飕的。可是老实说，这个当一个人的精气比较偏旺的时候，我会觉得当我们五行来讲哈，木气是把阴阳纠结在一起的勾芒气嘛，金气是把阴阳分开的荣平气，所以与其说寒气集体哦，不如我可以告诉你，我这个人就什么事情都是啊，要抓住一个人对我来讲很难，要跟人家说再见我觉得很容易，就是我是那种很容易跟人家分手绝交的人。就是寒气集体啊，我这人很冷啊，我自己是以为是说在心情上是这个样子，就是精气比较旺的人就是很容易的就会觉得说好，我们不要见面了，我们不要在一起了，就很容易这样子。那至于说精气过旺，如果他过旺了没地方去的话，他就会去克到木，所以这个时候可能那个人的肝脏也会稍微弱一点点，但是简单来讲不是很明显，说起来不是很明显。那如果这么不明显的话， 这一段时间出生的属蛇的跟属猪的同学有没有举手我看一下？那你觉得你的这一辈子的身体感的主轴是怎么样嘞？因为这段真的有一点暧昧了，你会不会肝不好？这也说不上来。那你那个火气上升的时候，觉得是发怒的那种火气，还是人干燥的那种火气？ 干燥。 干燥。所以可能这段时间出生的人，他的干燥的感觉会比较明显一点的样子吧。啊，像前面这一段的话，可能是湿的感觉比较多啊。那这样接下来这个燥的感觉比较多。那我刚刚同学我说下课请同学自己算一下啊，你自己出生的时间点的五运六气的生克。那请问各位同学，你觉得那个生克的的确确有呈现出你这一生的体质的状态的举手？看不懂啊。那你觉得充分的不像是你的举手？还是看不懂啊。所以今天的简证呢，这个地方最后要填什么字？我想先填个知字好了啊。就是放了一千年了，我们还不知道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说这东西如果准的话其实很了不起，意思就是说早在2000年前的中国人就可以预计现在的这个季节流行什么感冒或流行什么病，哎，就如果它准的话其实是很厉害的东西。那我也因为我因为对于五运六气啊，我既不是那种推崇派也不是否定派，就觉得一直有这个理论就放那儿嘛，所以我也不知道投赞成票还是反对票。可是呢好比说你看这个，如果是这一段今现在这一段气啊，如果有人感冒了，你觉得这个人感冒容易是什么感冒？这是一个可能性，就是现在就有两个可能性了，就是你有可能真的本来就是 火力很低的人，所以呢你被水一克，你感冒就陷入三少阴病去，对不对？就是你会变成什么真武汤症啊，什么黄腹子金汤症，就是之类的。就比如说陷入少阴的话，你可能会感冒了之后就觉得扁桃腺先发炎啦，或者是觉得尿尿尿不顺啊之类的。那如果是闷热型的感冒的话，那以现阶段来讲哦，我们伤寒论的方其实治疗闷热型感冒的没有很充分哦。所以你这段时间如果感冒是觉得有闷热的感觉的话，那还不如用后代的那个温病方，什么银翘散随便吃吃，说不定胜算还大一点。但是你要分得出是温病温热感冒还是少阴病哦，那这个分不出来的啊，再去攻击反助教哈。所以啊再去请教反助教是吧？所以这段时间啊这样子，那所以这段气连我也是搞不清楚，因为我看古书也觉得不太有感觉。那最后一段气呢，它是少阳向火是客气，太阳寒水是主气。那其实通常来讲主气是比客气要强盛的，所以这个水克火呢会克得很厉害。可是呢少阴君火啊，它有的时候是关系到一个人的感知力表现力之类的那个心力的问题。那少阳向火就真的是那种燃烧的那种发炎的火，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克法的时候，它你也可以说它是中热没有错，就是那个火被水闷住了。可是因为闷住的是少阳向火，少阳向火不像少阴君火，少阴君火被闷的时候人就笨笨的，那少阳向火被闷的时候人会在里面闷出很奇怪的细菌型的感染，也就是说我们后代叫做温病的东西，就是你感冒了，可是感冒之后你开始发现有发炎的症状。所以陈武则说这段时间如果要生病的话，人是病温，就是瘟疫的瘟。 那而且今年刚好又是火运不及哦，也不知道这样被克了之后会不会很凶狠，所以今年就是今年的最后一段气，我们再来看一下它这个如果是这个状况的，就是我们现在就是什么股市老师先把这个走势先写在这边啊，然后接下来就要看准不准啊，就是这样，我一看推卸责任不准也不是我的错啊，对不对？这是别人说的啊。那这段气出生的人，丁柱教授真的是，我好像看到这个东西哈，我才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丁柱教的身体有一件事我一直想不通，就是丁柱教的身体是火力不足的水毒型体质，这我们都知道，可是他为什么那么容易发痛风？就丁柱教的身体的，本来我以为说水毒型体质人不是发痛风的料，就是发痛风是虚劳型体质人的事情，水毒型体质人发痛风不多，可是原来他的命格上面是有这种闷烧现象，所以他变成又是水毒型体质的人，然后又会发痛风。那还有没有其他人是这段气出生的？举手我看一下。那你的状况又是怎么样呢？ 就前一阵子的感冒比较严重。 不是啊，不要问前一阵，我问你一辈子。 但我那个本命是土不及。 哦，你的本命是土不及哦。嗯、土不及不能克水，所以应该整个人会更寒吧？ 啊，对，最近觉得很冷。 不是最近啊，一辈子。 经常大概有十年吧。 有十年啊、哦，我觉得。 很怕去山上， 很怕去山上， 就会比较冷， 这样子，所以会比较怕冷，对不 对, 对, 对？会比较怕冷的体质，就是怕寒气。好，所以就五运六气，我们就这样子非常潦草的就在这里先告一段落。那我就觉得到现在我心中疑惑还是继续疑惑啊，就是你要完全相信他呢，还是？当然，这样体质人要怎么调理？这样的体质要怎么调理？就是照理说，这样子寒性体质的人要吃一些补火的药，对不对？比如说有附子的一些汤剂。可是补了火呢，又怕有闷烧现象，所以呢，丁柱教后来是发现他的爱用药叫做一个很冷僻的药物，叫做三清丸。就是说，那是清朝陈士铎的一个方子，就丁柱教变成说最好用的补药是那个方呢，它就是同时呢，就是有补元气，有一点补火的调调，有补火的调调，但他又把那个闷住的那个肝胆之火哈、啊，留一条出路把它卸掉的一个很怪的方子，所以那个方子他们是什么？丁柱教说什么吃痛风神效，然后隐隐是说什么？治妇女病也趋近神效，因为妇女病不是也常常是肝胆之气郁结，然后热郁而生火，然后烧到下面吗？不要说神效，就还算有效，对不对？ 啊，对啊，算蛮有效。 蛮有效，就在你的评分标准里面，三清丸的好跟乌梅丸啊，什么当归四逆那种的比是怎么样？ 可以没有医术的有效。 对啊，对，就乌梅丸什么当归四逆，它需要高超的医术，三清丸完全不必医术。它就是一个平补的药，平补平平泻，谁都可以吃。好，所以这样子一个怪怪的体质，就是明明是水太旺、寒太多的一个人，可是你在吃补他的火的时候，又要知道肝胆火要泻掉的一个很奇怪的路数。好，所以呢，的确到现在我依然是无知啊。啊，但是呢，所谓的算病就是这么一回事啦。啊，那至于说算大限呢，请容许我又是枪口向外乱开枪，我觉得大可不必了。人要死的时候就死了，你算不算都一样。那么我们现在呢，就要回到这个上个礼拜没有开始讲的这个桂枝汤的条文啊，我们回到这个六枝十三条，这个伤寒论的部分哈。这个讲感冒的这些篇章呢，它是从第六卷到第十，简单应该可以说到十二卷结束都是在讲感冒的啊。 那 这六卷可以说是《伤寒论》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基本功。对不起，我忍不住好奇啊，请问一下各位同学，那个，请问各位同学，你们这一辈子哈，那个有没有那个感冒去外面中医诊所看中医的经验啊？请问中医诊所他的医生是怎么样问诊、怎么样辨证的？你有没有印象？把脉。那他通常开给你什么方？随便说没关系，我零零碎碎听看看。银翘散。银翘散哦，就是银翘散可能会居多，就是因为我们台湾的老一辈的中医界可能有一个观念，认为说什么南方人比较不会有伤寒，比较有多温病，所以看银翘散的情况可能性会比较高了哦。但是我就觉得其实伤寒就是病毒感染的意思嘛，对不对？既然感冒的就是伤寒，好，就是这样一回事。那银翘散我也不说不能用，但是呢你不要，就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以后讲少阴篇的时候可能会比较用力讲的，就是说你不要给我少阴病用银翘散就好了，就是他们的，因为少阴病本身是一个阳虚的，那银翘散又是一个散热的啊，这个路数不好。那至于说什么太阳病啊，其实没有那么严谨，你用银翘散常常也会好，你或者是桂枝汤症，你用了小柴胡汤可能也会好，所以这个倒是没有那么紧张啊。那各位同学，我有个问题哈，你们去看中医的时候，有没有被开过桂枝汤？有哈。那个中医他除了把脉之外，会不会问你说有没有怕风？会哈，不会，没有。那比如说你去看中医的时候，有没有被开过什么桂枝加葛根汤或者葛根汤之类的方子？有。那他会不会问你后脑勺有没有姜？肩膀。 OK， 好，那还算好啦，听起来没有很可怕。就我现在已经有点搞不清楚怎么回事了啊，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教书，就是因为伤寒论在这边，我不觉得我在教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因为这是很基本的东西嘛。可是教着教着啊，偶尔会有一种怪怪的感觉，就是怎么这些东西啊，就是我们班上的这些家庭主妇们都会了啊，就他看的医生还不会，那到底谁才是医生啊？就是会有一点困惑啊，这个，但是要问你们的话，如果各位不是中医学系的，我也不知道真相到底在哪里。因为我觉得台湾的中医学系也很拼啊，也会请大陆的很好的伤寒老师跟金匮老师来教课啊，就是该教的照理说是没有少才对啊，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上礼拜的说桂枝汤的主症哈，这个桂枝汤的主症呢，一定有的症状呢，就是脉浮缓，就是脉浮起来，但是呢，那个缓的意思就是说没有比你平常的脉象更紧绷。那至于说这个浮啊，当然很夸张的浮脉是你只是轻轻一贴到皮肤表面就感觉到那个跳动，可是老实说一般人得桂枝汤症啊也不是那么严重，就有的时候只是骑机车什么吹吹风就得了。那这样子的话，你把脉的时候其实就要记得你自己平常的脉大概是在哪个位置的，如果比你平常的脉象要浮而又没有变得比较有力，那就是脉浮缓了，好不好？那至于说有汗，因为我们要决定这个人要用桂枝系的还是麻黄系的药。哎，等一下，我岔题啊！我刚想到一下，如果现在有人感冒是闷烧型的，如果又不是少阴病的，老实说也有可能闷烧型的感冒，我们这经方里头还有一个大青龙汤呢。大青龙汤是闷烧型的感冒，那。我说如果是这个时候第六段气的时候有那种超级强烈的闷烧型的感冒，可能会用到大青龙汤，就是恶性流感的时候。 那个时候用大青龙汤的可能性还是也是存在的，因为刚刚讲到丁柱叫调体质，那三清丸那根本不是感冒药嘛，那对治不到感冒的啊、哦。所以这个然后这段时间呢啊，我想3月21号到5月21号是不是就是我们大家理所当然的失智时期啊，就做事情都觉得啊不想做，等到过了5月21号再来动吧。我其实这样自讲了之后，我一面讲我一面深刻带有自我谴责的感觉。因为什么，我们家郭秘书哈、啊、很比较迷信那个星座你知道，他就说什么他最近一年来哈、啊、他凡是跟人家讲错话沟通不良，他说没办法，因为水星逆行。就推卸责任给大宇宙啊。那我觉得我们要推卸吧，我应该今天晚上回家立刻奋发向上把我的那个课程大纲赶出来吗？我看不必，我也决定推卸责任给大宇宙了。对啊，那然后呢，因为桂枝汤症的人他的病邪进来了啊。我们说《伤寒论》说麻黄汤症呢，它是重的是寒气啊，是伤于寒。那桂枝汤是伤于风，当然我说这些风或者寒都是我们以自己的身体感倒推出来的。那我们的幻想中的画面呢，就是寒气它就是用力的钻进来，所以整个人会吓得毛孔缩起来，然后肌肉骨节会酸痛。那风气呢，就好像是这种这样子在这样的晃荡的东西，所以就好像你的毛孔是开开的啊，就有一个什么风气，就像一只什么虫还什么飞进你家，对不对？就在那边飞来飞去，也不知道往哪边钻，不像寒气那么有目标。所以呢，这个人的身体就会把他的毛孔都打得开开的，然后让说希望这只虫走一走就不小心飞出去就好了哦，这样的一个身体感的画面。所以当一个人得桂枝汤症的时候，他的毛孔是开开的。那这个开开的状态，也就是说当这个病人呢，他受，如果是这个你给他加一件衣服加一个棉被的话，他就是会流得出汗的，他也不会觉得发冷。麻黄汤症的人整个人是缩在那边觉得好冷好冷，桂枝汤症就会觉得不怕冷。可是呢，这个不怕冷的人呢，他的因为他中的我们说是风气，那中风气的人会什么样，会恶风啊。就像体质湿的人就怕湿，体质寒的人就怕冷，体质热的人就怕热，对不对？这很简单嘛。那所以这身体里面有风的时候就会恶风。那恶风是怎样的一个感觉呢？就是他不觉得特别冷，可是如果拿一个电风扇对他吹，他就觉得很不爽啊，这叫恶风。所以当你不会变桂枝汤症的时候呢，有病人来你就给他开电风对他吹，他瞪你你就知道了恶风啊。这个所以就把脉不精没关系，还有电风扇嘛，科技文明啊。所以现在还发明什么把脉机，不比电风扇就好。那这个六支十三条呢啊，他说太阳中风啊，你的太阳区块受到风邪的侵扰的时候呢，是阳浮而阴弱。他这个阳浮而阴弱是在形容一个人的脉象啊，就是比较浅表的脉呢叫阳，比较深层的脉叫阴。那因为像这个《伤寒论》里面讲的这个脉象呢，你都不用管寸关尺，因为你一旦感冒了，你寸关尺都会有那个调调，所以你随便乱拔都可以的啊。那这个他就说你浅浅的拔呢，就会觉得他的脉是浮起来的，可是你比较用力的按进去呢，就觉得里面是空空的，就不是底下有一个很硬的东西在底下，代表你的抵抗力都跑到表面来抵抗这个外邪了。那这个我们刚刚讲到桂枝汤跟麻黄汤症的差别啊，其实还有一说呢，就是所谓的风伤胃寒伤饮啊，因为这个是以后待会儿讲到桂枝汤的那个组方剂组合的时候，必须要分到营卫的问题。就是人的气啊，如果是走在这个经络或者是血管里面的气，我们叫做营气。那我们中国人认为营养的营或者写容器也可以啊， 这个营养或者荣养之气是一个比较阴柔滋润的气，所以它走在比较里面。然后呢，从这个血管或者是经络里面分出去抵抗外邪的气，就是保卫你的气，是比较粗糙的气，叫做胃气。所以呢，我们如果比如说像我们伤寒论，如果你学久，你会知道，如果你一个药想要补强到它的胃的话，你有的时候会用胃那个药的味道本身比较粗糙的药，比如说用姜，因为姜比较辣，对不对？那就会让那个药走到胃这边。那如果呢，你要补营气的话呢，那你就会加点红枣，因为红枣的味道比较腻腻的、柔柔的，它就会比较往这边走啊。这是一个药引子的做法。那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假想，因为如果这个如果是麻黄汤症的那个寒气啊进来的话，这个寒气是会直接钻到人比较阴的地方的，是钻到那个经络里面去的。所以那个时候要用麻黄从里面硬开出来，可是呢，这个风气呢就在这边外面逛着逛着逛着。那因为风气，我们中国人说风气是阳邪，寒气是阴邪啊。所以当然这个阳邪阴邪，当然我们今天可能要讲的是，应该是某种不同的病毒结构吧。但是我们古时候就是用这样一个象征性的画面来讲啊。那这个，所以呢，这个阳邪它就在这个。如果我们身体有这个脉管里面的营气跟脉管外面的胃气的话，它这个病邪就在外面这样子逛着逛着晃着晃着，也是不太有方向感的样子。所以呢，这个风伤胃的状态是就是我们大概要把它假想成这样一个画面啊，就是整个治疗的理解呢，我们要把它从一个好像是象征性的画面来思考它。然后呢，他说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其实这个句话呀，有或没有也不是很要紧了。他张仲景的意思是说，一个人的脉如果浮在表面呢，代表他的抵抗力在往外面，想要把那个病邪推出去。所以呢，他的能量好像比较集中在外面，于是当这样的一个抵抗力发生作用的时候，人呢就会有发烧的现象。那阴弱者汗自出的意思是说，他说当这个人的抵抗力都往外面走的话，那这个在脉管里面的那个营气啊，就跑出来变成汗水而流出来。所以你把到那底下的脉把到底下的时候，你会觉得底下空空的，因为它都已经变成汗水跑掉，所以里面空的。不过那麻黄汤的脉不是也如此吗？哦，不如此，因为麻黄汤的脉是阴阳俱紧，就是上面把也硬邦邦，里面把也硬邦邦，代表那个邪是竖在里面的。所以桂枝汤的脉是上面有把到浮浮的，底下把起来空空的。然后呢，会瑟瑟恶寒，息息无风，喜喜发热，其实就是这个人会有一点怕风怕冷的感觉了啊。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子。那他说鼻鸣干呕，这个鼻鸣呢，中国古时候的医书传到日本去之后，那日本在鼻鸣两个字旁边注解的那个日文呢，是注的是日文的打喷嚏，所以呢，我们就以那个时代的平行文献做佐证啊，就是鼻鸣就是你会啾这样子的感觉。那干呕说会有一点恶心，其实《伤寒论》里面你不能拿恶心不恶心啊来当做是感冒的辨证点。因为大部分的感冒人都有可能恶心，也都有可能不恶心，对不对？只是呢，我觉得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中医观点啊，我觉得这已经不是中医观点，这可以说是西医观点，就是说，但《伤寒论》里面非常在意这件事，所以现在讲一讲也好，就是人的身体里面啊，抵抗力的这一个系统，我们称之为免疫轴。那吃东西消化吸收营养的系统我们称之为消化轴。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让人去繁殖后代还有内分泌的那个系统，我们称之为生殖轴，好不好？就是这三个系统，免疫系统跟生殖系统跟消化系统，这三个系统在张仲景的观点里面说是共用一份能量的，就等于是你身体里面如果有一罐汽油的话，这三个三辆汽车都要用到这个汽油。 所以当你的抵抗力呢很需要汽油的时候，相对来讲你的生殖轴跟你的消化轴就没汽油了。那当你的生殖轴消化轴都没汽油的时候，它就会停机，停机就会觉得胃口不开这样子。所以像我要讲这个东西是张仲景的论点，就是感冒的时候要少吃饭少喝水，因为你没有力气消化。你如果硬的吃了很多有营养的东西，消化轴开机了，你免疫轴就掉下来了，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可是呢，我小时候我爸爸是西医啊，他就会说，哎，感冒需要营养，要大吃大喝。那请问哪一边是正确的？我觉得张仲景是正确的，因为我小时候感冒大吃大喝从来没好下场过。各位同学，你们感冒的时候大吃大喝有没有好下场？没有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中国人认为说感冒很严重的时候，人不可以吃什么东西，也要禁绝房事，因为你房事之后会有引起很多内分泌的动作，这样子的话会拉到这个能量。所以这三个系统共用一份能量的现象，像《伤寒论》里面啊，凡是讲到什么比如说太阳阳明合并啊，或者阳明少阳，或者太阳少阳，就有两条经一起感冒的时候，张仲景常常加一句话叫做必自下利，就是一定就是说没什么理由就开始拉稀了。为什么拉稀？因为它不消化了，就你的身体不消化了，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的消化轴已经没有，就也就是说当你免疫轴最紧张的时候，你的消化轴就被牺牲掉了，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当然这三个系统共用的那个能量的多寡是取决于什么？取决于我们的自律神经了。就是如果你平常是一个副交感神经容易占到优势的人，那你的三个系统能量都会很好。如果你平常是一个交感神经很紧张的人，那你三个系统都没能量。那会这样的三个系统都没有能量的交感神经紧张的人，张仲景叫做什么？叫做痨病。好，这后面有一个虚痨篇讲这个痨病的问题，就是这个人很亢奋很焦虑很紧张，可是他很虚，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呢，在这样一个，我觉得像今天有很多重大的绝症哦，其实你用张仲景的这本书去核对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常常都是这些绝症都常常是徘徊于这个六经辩证的这个三阴病跟虚劳病交杂的一些地方。那怎么样能够让一个人呢不要劳，然后呢三阴经要好，这实在是一个我觉得是学中医要保养自己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因为呢我觉得今天啊经方也已经复兴的差不多了，也有很多比如说大陆的中医啊就在感慨说，是你如果看张仲景的书会觉得汉朝的人感冒啊十之八九啊都是三阳病，可是今天的人感冒呢十之七八都是三阴病。就是张仲景是太阳篇大书特书，就太阳篇是伤寒论里面最肥大的一篇，就觉得哇、哦、这要这样挡，那个要那样挡，因为就是然后呢可是呢等到你全部在方面学完了之后，发现每个人都直中少阴直中厥阴。就是会觉得说张仲景写那么用力干什么，就体质不同吧，有这种感觉。那这个像张仲景太阳篇里面一直在骂说，现在这些我们汉朝的这些庸医用了一个什么药害这个人病邪内陷，从太阳内陷到哪里去了，我们今天根本没有内陷，直中三阴还内陷，对不对？就是这张仲景在骂的事情我们今天都已经、啊、很悲哀的都不必骂了，就是三阳都没了。像我们现在人阳气是如此的虚弱，代表我们现代的人哦，真的有些从某个角度来讲是有点可怜啦。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人可能我们今天是一个情报过度发达的时代，所以反而啊我们被这些过度多的情报制约成很容易不能够倾听自己内在声音的状态，就是我们会被洗脑，被这些外在的情报洗脑出很多你自以为应该的人生观，变成不知道自己真心想要什么，那变成说整个阳气就这样就虚掉了。因为当一个人过的生活不是他想要的时候，他的自律神经一定是失调的。所以这是一个现代人我觉得可以说是特别可怜的一个现象啊。哎，对不起，眼睛扫到这里，像这个地方木气已经虚成这样了哈， 这一段时间感冒的人有没有可能是厥阴病的人比较多啊？隐隐是，我是，你也是，对不对？就是木气虚沉这样的时候，厥阴区块就会吸病邪。然后后面有同学点头，所以对不起，因为这五六七我也不熟，谁讲谁想，乱七八糟。然后最近是这个心力不足的两个月啊，所以可以自我安慰一下啊，把责任推卸给大宇宙。这个，那然后呢？那所以我们在讲，好啊，我们讲到这个干呕，就是说其实感冒的时候，这消化轴通常会关机。所以呢，张仲景呢在治感冒的时候，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规矩，就是千万不要多喝水。因为喝水会让消化轴累到，消化轴一累到，那免疫轴就被扯后腿了。可是我们今天的人感冒，好喜欢灌水哦，而且还说什么要喝宝矿力，对不对？就是要喝那种你的身体没有力气吸收，它也硬灌进来那种运动饮料。我跟你讲，它。你身体没有力气吸收它还硬灌进来的运动饮料，造成的身体负担其实是更大的哦。因为你的身体被灌进那么多水，它要想办法代谢掉，哎，就代谢比吸收还费力的。那所以这个时候消耗掉的体力是非常巨大的。所以以我们伤寒派的临床来看的话，就是你感冒的时候本来是三阳病的，灌了运动饮料之后内陷成三阴病的，就很容易看得到。所以，然后还有什么感冒时候补充维他命 C 是果汁狂灌，对不对？那我小时候也是相信这个呀。然后灌了果汁之后就怎么样？我是就吐了。你们呢？拉，就不是吐就是拉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做人还是要承认事实哈。就张仲景说的比较是符合我们生命的真相。那这个现在西医讲的只是一个理论，然后这个理论验证了很多人都是不灵的，他还是要说这是对的，然后我们也相信这是对的，这什么世界啊？所以这是，我就觉得这大家是不是养？就是之前讲到养生，对不对？我就觉得你饿了也不吃，累了也不休息，你养什么生啊？对不对？就是庄子有一句话说，养生是老者之物也，就是说累的人才要养生啊，那懒人不必养，对不对？那我们就当懒人就不要养了，是不是？那这个所以呢，他有这样的症状呢，他就要用桂枝汤来治疗。那这个桂枝汤啊，以我们谨慎的时间来讲的话呢，要从桂枝、生姜、红枣、芍药这样介绍下去。吗？当然不可能啊！所以我要先讲一个桂枝汤的最大方向的作用啊。 你要擦什么？ 我有点想擦呢。 不可以。 哦，不可以，这是没什么重要的嘛，同学都会。写那么乱七八糟的，还要擦，还要抄。好了，等一下，我这边讲一个东西哦。我今天的丁路就要抄了一个这个方子啊，是这样一回事。就是因为今年是火运不及的一年嘛，对不对？那我是这样子想吧，就是我们一个人的这个能量，这个火的这个能量哈，目前为止各位同学到底本来就已经有多虚了，我不晓得。那当然我觉得火一个人的这个心阳跟肾阳哦不够的时候，以张仲景的补法，当然就是你用一些附子啊什么的来补嘛，哦，什么真武汤啊、四逆汤啊。但是如果各位同学是那种本来就已经经过一些耗损的人，就是可能是长期吃的饮食都偏寒啊，或者怎么样哦，那有的时候这些附子什么都会补不动。那补不动的时候啊，就要用荤药，也就是说。这种时候要用的那种补那个生命能量的药，要用到人的胎盘、跟人的脐带、跟鹿的嫩角，就是要用到胎盘、脐带、鹿茸这些东西，才能补得动那个火。所以我就说，今年同学你过看，这个药就是放在这边备而不用。我其实真的正式上课也不会教这个方，就是备而不用的放着。 但是你如果今年就觉得整个人软绵绵，什么事都不想做，完全失智，然后过了这两个月依然失智，然后就啊，就觉得好像整个人要废了一样。如果真的你觉得废到不行的时候，你就用这个方法。那这个方式不要多吃，因为这个方也蛮上火的。你就是每次一公克、1.5公克量，微量微量，一咪咪，因为都是很强的药，所以就这样一咪咪一咪咪这样吃。好，就是如果你今年真正觉得啊，整个人都垮掉了，这个撑不住了，那就这个方。那因为这个方我说撑不住才用，因为这个方很贵呀、啊，是不是？张仲景那个什么桂枝芍药，那桂枝一斤才60块，对不对？便宜的是50块，是不是？那不可同日而语啊，是不是？所以这个贤明的家庭主妇啊，当做最后的保命符，好不好？就可以偷工就偷工嘛啊！就像什么，像我们有很多那种中医的江湖说法啊，说什么？哎呀，发这个高烧啊，你知道有一味药太好了，犀牛角。磨成粉一点点就让你破产了。 退散。 就说我说我能够用这个柴胡啊或者生石膏这种便宜药的时候，我就不要用犀牛角，对不对？就是还有那什么脑炎，对不对？脑膜炎，张仲景治脑膜炎的话，就是哎呀，尽可能的什么大黄啊、生石膏这种便宜药开一开。你知道贤明的家庭主妇，那脑膜炎又要犀牛角，又要牛黄，因为得个脑膜炎好贵啊。所以就是这样的想法啊，所以这个就是高档人吃的药啊，我们这些贱民啊还不急着吃。那这个我要说的是啊，我们桂枝汤的路数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当我们的身体这个风气啊是弥漫在我们的经络跟血管外面啊，我以后就简称脉管好了，好不好？因为不一定是经络，或者是不一定是血管，在脉管外面的这个风气，它弥漫在人的这个营卫之气的这个胃气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开药啊，严格的来讲是可以走四个路过去开的。怎么讲呢？就是有一句话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对不对？就是你要把药开到一个人的营卫的这个胃分啊，去把这个风邪驱赶出去，其实你是不是绝对要用桂枝汤呢？我要说不是绝对的。为什么呢？因为人的胃气可以说是人的身体有四路能量啊，都是灌注到胃气里面去形成胃气的。首先呢，我们如果用五脏表里的说法，人的肺脏是主皮毛，对不对？所以人的身体最外面一层的能量一定跟人的肺脏是相通的嘛。所以如果你要把药从这个开一个进到肺去发散这个邪气的药，因此一发这个肺就把这个胃气里面风邪逼出去，有没有可能呢？可能性而言是有的。所以胃气的形成啊，这个其中一路是人的体表的这个肺气分化出去的，这个有。然后呢，另外一路呢，就是人的，我们中国人说啊，这个命门之火呀，这个好像一个煮水的锅炉一样，把这个太阳寒水之气啊煮上来，变成保护你的这个水蒸气大气层。所以这个命门之火煮上来的这个气呢，其实你也可以说它直接从太阳经煮上来，这是一路。所以你说要从这个补肾药、命门药的系统去开，有没有胜算？比如说开个四逆汤，可不可以治桂枝汤症？有时候也可以哦，不是不行。然后呢，这个命门之火蒸动太阳寒水之气呢，还有一个分支哈，是从人的这个有点像是贴着淋巴线上来，就是我们说的三阳里面的少阳区块，走人的末往三焦这样上来，然后融合到人的这个气场里面的。所以你说这个桂枝汤症，你要从三焦开药可不可以？你桂枝汤吃小柴胡汤行不行？临床上常常是有效，尤其是小朋友特别有效，因为小朋友的能量集中在末往，因为你要想，小孩子好像是一个巨大灵魂的生物， 但他肉体只有一点点，他的灵魂还不停的透过这个魔王分化他的肉体，所以他的魔王是很忙碌的。所以 小孩子的感冒常常是可以用到这个，可以用到这个小柴胡汤。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脾胃啊，中焦吃的有营养的东西，然后这个我们中国人说脾脏啊吸收有营养的东西呢，就把它送到心脏，我们叫奉心生血啊，就是说吸收的营养够了，我们心脏就会下一个指令说你可以造血了。那今天的西医也验证说，心脏的确是有一种激素是能够叫骨髓造血的。那这个营养吸收的够了，它就会从心脏的血管里面出去。那从血管里面出去，它是营气啊，对不对？那在这个营气自然而然会走一部分比较粗糙的，就会走出脉管之外，然后形成胃气。所以这种种种种都是胃气的来源。那么我们桂枝汤呢，它选择的路数呢，是从脾胃吸收了以后，这个药呢先进到人的血管里面，然后呢再从血管里面把这个驱风的药的药性推出去的这样的一个走法。那我在想啊，虽然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是风伤胃的这种感冒呢，的的确确是桂枝汤的走法最让人觉得用我的词汇来讲是优雅。什么叫优雅？就是没有多余的动作，就是多一点事他都不做，就做得很刚好。那这个他的整个汤剂的这个结构上来讲是这样子，就是一个药物啊，如果你要说驱风的话，其实桂枝这味药是能够驱风的。我们说桂树是木，其他木头的克星，所以它是风气杀手啊。可是呢，桂枝这味药呢，它的为难之处是桂枝它喜欢走在人的血管里面，不喜欢走出去，就是桂枝是一个走在营气里面的药，走在经络上，走在血管里，它不出血管的。所以呢，要怎么样让它误入歧途走出血管呢？生姜，就生姜是一个让桂枝能够岔出血管、岔出脉管的药。所以桂枝的驱风的药性，有的生姜往外推，那它就会能够出到胃分，去把胃分的风邪推出去了。可是呢，桂枝只是把这个能量啊从心脏这样子推出去，那还需要一个把血拉回来的药来完成这个循环。所以呢，芍药是在里面把血拉回来的。那这个生姜呢，如果把人的这个气都推，这个血气都推到胃分去的，人不是就虚掉了吗？对不对？你还是要能够捞回来，捞回来一下。就是你知道人这个桂枝汤的结构是一个很抠的结构，就是好像我呀放箭去射敌人了，射完之后还要把箭捡回来啊，就是诸葛亮的那种小气啊，就是要打完了枪之后，这个子弹然后把尽量捡回来啊，就重复再利用。所以呢，把这个丢出去的气呢再拉回脉管里面的呢是红枣这味药。那至于说甘草是这样子，甘草在这个方剂里面啊，我们下堂课再来讲，它是就是这味很甜很甜的药啊，它在五行里面代表的是这个金木水火土的土，就是你有了甘草，有这个比例的甘草的话，其他的药哈会在身体里面好像看到一个地平线，就知道哪里是上面，哪里是下面。就是说，如果一个药方里面没有甘草的话，那些其他的药是没有方向感的。但是有了甘草之后，那些药就会知道这边是上面，这边是下面。也就是甘草会为那些药定出一个上下的坐标轴。所以有一个甘草，那所以在这个桂枝汤在古时候的另外一个名字啊，因为张仲景是把这个一些古方的名字都改成用药的名字，因为我那个因为也是后人的推论了啊，就是说是不是因为汉朝末年有黄巾贼的作乱，那个黄巾贼是属于道教的派系，道教派系嘛。那古时候传下那些方呢，又什么青龙啊、白虎啊、猪鸟啊、玄武啊这些方，那 张仲景他身为一个可能是一个有一点社会地位的人哦，因为他是不是做过长沙太守这件事情今天还没有确定的考证，这个他会不会觉得说他写一本书里面有很多很多那种道家术语会被人家当作是那个乱党的书，所以他就要把那些方子就有一些都要改成不是那么道家术语的名称啦。那像当然你看比如说在古代的名称来讲的话，麻黄汤原来的名字是小青龙汤，然后像那个古方里面的猪鸟汤在张仲景的书里面就不叫朱雀了啊，就不叫猪鸟，叫黄连阿胶汤。那这个玄武汤的名字还是在的，那白虎汤它的勾陈跟腾蛇也改成承气汤跟理中汤之类的，就是说它都有把一些道家的用词把它改成药物的名称这样子。那桂枝汤在古代的名字叫做什么呢？叫做小羊蛋汤。因为我觉得桂枝汤在我们学习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因为从桂枝汤里面的药物可以推扩出很多很多其他的变化。那这个小羊蛋汤我觉得这个名字啊蛮有一种，我觉得感觉上蛮有一个画面的。怎么讲呢？因为像桂枝汤的结构对不对，好像桂枝出去芍药回来形成一个大圈圈，然后生姜出去红枣回来形成一个小圈圈，然后大甘草为它画一个地平线，刚刚好像跟太阳上升的样子。我昨天教到桂枝汤的时候，我那时候的学生是那个比较多是学气机导引的，他们听了桂枝汤的药性之后就跟我讲说，老师这个药不是药是导引。嗯，我觉得也通嘛，哦，就是它就是好像我们人的身，我们人类堕落到一个好像不能够直接靠内力来治病的时候呢，就是已经失去了那种比较原始的那种能量的那种使用方式的时候，那有一些身体的气血的走向就必须要靠一些药物来帮一下帮一下，来形成一个治病的导引的结构。那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一面学这个，我们方剂呢也一个一个学，然后呢以后我们也慢慢去了解这个方剂在帮助我们的气血怎么走怎么走怎么走。我觉得希望同学有朝一日啊，就当这些方剂它告诉我们要干嘛，你就知道它要告诉我干嘛，以后你就不要吃药，就直接跟气血讲说这样走这样走这样走，那赶快就医好了，这样就可以省药钱了啊，这是一个对这个课程的期许。好，那对不起，已经被催下课了哈，先这样子。